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收听京剧《包龙图梦断金蝉案》，这是根据传统京剧《探阴山》改编的。魏基君扮演包拯，邓敏扮演柳金蝉，黄炳强扮演江万里，徐孟轲扮演游柳鬼，赵永敦扮演判官，黄炳强扮演阎君，郝世鹏扮演严茶散，金星扮演李宝。 听刘金蝉之言，害死他的莫非是我弟侄儿？啊！我不免打开生死簿。 下这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 Shit! 到江里的地方走。哎，哪儿来的孤魂野鬼绕世界这么瞎撞啊？ 老夫大宋天子驾前，龙驼国保真。 哎呦，有留鬼不知，多有得罪。 起来。 哎，包大人，您可真诚，还没到点呢，您就敢到这儿报道嘞？ 老夫为了刘金蝉一案，特来面前见君。 哦，您为的也是那刘金蝉呐？ 真是。 大人，阎君此刻不在殿中，上天朝拜玉皇大帝，还没回来呢。 哎呀，听说是阎罗王不在五殿，只记得猫龙图果然没见。天明后烟茶散，就没有门。若不辨明冤情，严查三就要身首异处了。 大人，您不如即向那镇民请阴棍。 镇民请阴棍， 对。阎君闻的鼓声，甭管是在哪儿，他都得麻溜的赶回来升殿理事。哦，到时候您不就见着他了吗？ 胆，激动真民金银土。 大宋长邦转，求见阎君呐！ 哦，王臣想那宝臣乃是大宋亲临刚正之臣，踏进到此，定有要事。大盘 在， 吩咐古月相应。 遵旨的鬼祖们。 莫不是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有暗鬼身世？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镇静地方遵守道，秉公执法一天条，森罗连火来暗鬼闹凶魂不完，刚硬草 息怒休息恼，金蝉不见是心笑，既然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？ 大人不打三日惊， 你不服燕平只有两国使臣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家，王朝安，达到望乡台。 堂堂正正的有了。 河桥旁等着包大人，因他和柳金蝉相见，再把狗判官徇私枉法之事，我掀他个底儿朝天。对，我就这个主意正是。包大人为官清正，我有了鬼也亮心。 明。 前，可怜他断无朋友悲人残，可怜他朝夫马闲闲难难，可怜他飞上山下云草又不顾念他的 thank you。 生 遭难，光顾了四庄四院，色胆包天，血浇天，遭毒受死的悲惨。最可怜青梅竹马表兄他，为会巫山西陵 到如今你还口称冤枉，你死该生死簿，我有了也是千的点。何见？ 俺大判官，你执掌民部，执法犯法，众归宗，将他插上了刀山，打下右弓，受罪千回，永世夺得长生。 金蝉安一桩。陈氏的权贵心操王命四方乱杀，四方乱发执法徇私犯不 听众朋友，魏基军、邓民等演唱的京剧《包龙图·梦断金蝉案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现代京剧，先请听《红灯记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袁英明扮演李铁梅，王梦云扮演李奶奶，血债要用血来偿。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光辉照儿涌向前。

切记心上靠勇敢，还要靠智谋高强，当敌方句句是胜利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发光芒，送情报装作牵挂，为什么忽然间增少家当秦空不能犹豫，慌慌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能放荡，抗眼寒花明月我胸有张，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三涅槃万涅槃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， 三十 扫平那为护我山为马，当心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龙江颂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枢扮演江水英。 啊。